会觉得咖啡淡了，雨一直下不停，听钢琴在哭泣。你走后的每一天，我只能回忆从前。请你不要就这样离开，给我留下的只是空白，让我忘了世界还在忙碌，真的很想求他放慢脚步。请你不要就这样离开，给我留下的只是无奈，请你不要忘了曾经的幸福，记得有个人曾经为你 thank you。